那一团比较没有人气哈， 请开始。 好，接下来啊，我想要就是上一点庄子了啊，就是这个，因为上次提到这个关于生气的话题，那我就觉得关于生气的话题啊，庄子里面还是有很多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好玩的论述啊，可以给同学做一个参考。那么，但是我要先讲啊。有一种愤怒呢，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都救不到，就是这个愤怒是你的人格结构他要的。我这样说哈，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庄子的解怒的方法，是一个你真的是一个不喜欢自己生气的人，那庄子可以告诉你说，你生气可能是因为这些心理结构造成的，所以你能够破解这些心理结构，你就可以不用生气。可是我觉得这年头有些人他真的是喜欢生气的。这个喜欢生气的大约来讲啊，是两个类别。一个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啊，是有一点想当侠客。就是他好像在生活里面啊，他的那个自尊心有一点虚荣的渴望，就他希望找到一个坏人让他来攻击，他会这样子来觉得自己是好人。当然这是代偿反应嘛，但是你说不定同学会有一点点知道，就是你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人好像自认为自己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然后他很容易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一个值得受处罚的人，然后开始对那个值得受处罚的人起一些情绪，然后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言论。那这样子的话，他的那个情绪呢，其实是他的自我想要的，因为那个情绪可以让他觉得他很伟大。那这种是他自己故意要的愤怒，那我就没办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中度的修道病的患者，就是因为修道病患者到中度的时候，他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哦，因为其实修道病患者的原始点是这个人内在有很多很多的对生命的那种无奈跟埋怨跟愤怒累积成恨意，就在情绪面是这样子。然后呢，可是当他累积出这个恨意了之后啊，他的头脑又有一个道德的教条，是我不可以伤害他人。那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之后，他的行为上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调性，就是说要用他觉得是善意的方法来伤害他人。就是前阵子小芳跟我讲到一个他的朋友的事情，我就说哎呀，我20岁的时候也是这种人哦，我花了20年才把这个东西消灭掉。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其实心情上常常是非常坏的。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喜欢打着就是我这样做是为你好的旗帜，然后去做出一些很白目的行为，让人家很生气或怎么样，你知道？就是用善意来泄恨，这是中度修道病患者的一个特征。那如果说一般的中度修道病患者会有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头脑里面塞满了各种的我应该、你应该的那种教条。然后呢，他看到他生活中有任何人不符合他的教条，他就报警了。你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比如说，哎呀，又把一个无辜的人牵下水开枪啊！就比如说，我每次想到莹莹从前的男朋友，就是那种很严厉的人，就莹莹做一点什么事情，他觉得道德上是不完满的哦，就我都不敢说是报警，就脸色就铁青掉，你知道。就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就是我好像记得从前有个什么小故事哦，是什么？莹莹说什么？她男朋友是一个深深仇恨同性恋的人哦，所以莹莹跟她讲到一个叫什么《17岁的天空》的电影哦，那男朋友就爆掉了。就是跟男朋友聊电影就可以爆炸，就是她的那个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做怎么样很惨，对吧？就是那个教条很多，就中度修道病的人会代偿出来的头脑是这样的。那当他的这个头脑已经是这样门规森严哦，就好像那个。徐克拍的那个《笑傲江湖》，那个华山门规摊开来很长一本，对不对？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头脑的时候，那哪里不能爆，对不对？那你说一个人的头脑里面教条很多，门规很多，难道不好吗？那大家都横行，就是大家都当坏人，都不要有教条，天下大乱才是好吗？就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庄子说的知离其德啊，最终极的追求，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是相信人类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愿望是善的。如果没有这个信赖的话，你不能知离其德的，对不对？那 那相对来讲，庄子所批判的孔子，就是你拿了那么多教条来约束人，就是你觉得人的所有冲动都是邪恶的，所以要什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那朱熹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会这样子想，代表你在基本的信念的设定上是认为你的内在所有的渴望都是邪恶的，所以会变成有那么多的教条。那么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是变成这样教条塞满了他的意识结构的时候，他的那个愤怒不能从愤怒处理，他必须从他的教条处理。可是如果一个人已经到达中度修道病的状态的话，要他挑战自己的教条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蛮为难的点。就是这两类的我今天不能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两类我觉得麻烦。那至于说我们一般说这个人爆点很多，我们小时候是叫按钮很多，就这个人一点什么东西就爆，对不对？那我说按钮的话，如果是单一的一个一个的按钮的话，那我觉得用庄子的方法倒是还蛮好拆的，当然需要假以时日啦。那所谓的假以时日，就是你必须要先花一些时间啊，去从我今天告诉你的庄子心法里面去认出来，你再用他说的方法制造出这个结构，要先认出来，这点是最要紧的。像我觉得我的《修道病》这本书啊，全书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三个字，就是心向内，其他都不重要。就是你必须要看自己，就是用很真实很诚实的感知力去看自己，我就是看说我在搞什么东西，我在怎么样制造出这个情绪，制造出这个感受。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事情哦，就像有些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奈跟愤恨，可是这个无奈跟愤恨从行为上看，你会觉得他是自找的，对不对？就是讨好不了的人，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就是他行为上其实就在制造他的情绪啊。那至于说一个人如果变成了按钮很多啊，一踩就爆的这样的状态，那我个人是以为我们的按钮啊，如果站在一个我们要爱自己的立场，按钮都是最好能够去把它清理掉的。因为只要一件事情变成你的按钮，你在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敌人，就是当这个人做了这件事你就会生气的时候，那这个事件就是你的生命的敌人。那你对这个世界的敌意越多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代表你对你灵魂深处的所有呼唤也就越来越遥远了。就是这个表面意识里面塞满的敌意哦，其实会阻隔潜在意识的流动的。所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凡间庄子就随便讲一点啊，但是就是说希望同学能够开始能够找到一些线索，一些去认识自己的线索。那如果要说我这个庄子里面列了八条哦，我觉得这八条其实也是两个字就可以说完。就是我这个人一向都是不喜欢谈佛法，因为我自认为不是佛教界的人。但是呢，因为最近小方助教常常叨念这句话，所以我也忍不住在这边讲了。就是佛教的所谓的那个什么，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那种东西，那都是唯识学的东西，那不是实践的内容，这是哲学，那是哲学家的东西。那佛法的实践的东西只有八正道而已。那八正道的第一道叫正见，我说只这两个字哦，一切愤怒都可以消失了。正见就是察知的很正确，承认事实，只这样就够了。那因为小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前就是这一年来吧，有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叨念这句话，可能是因为他家里面信佛的人比较多，还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他会说，为什么现在的所有的佛教徒都没有人在实践八正道呢？他就说你信一个教，你的最基本盘的东西你也要接受才行啊。他就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所认识的信佛的人呢，没有人在注意承认事实这件事情，就大家都搞错就搞错，然后顺着那搞错的事情就乱搞一通，就是没有任何人在在意我的感知力有没有精纯这件事。那感知力不精纯，这个问题放在那边，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修行的，没有办法修行的。因为像以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佛教要救人应该是太容易才对了吧。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什么心经每天都念几百遍，对不对？我觉得说这么好的经不用几百遍吧，一天念三遍就可以提升人心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效呢？ 对不对？而且你心经还不用从头念到尾了，对不对？那后面那什么天上界语都不用管，对不对？你只要念一个字就，就念四个字就够了。色即是空，只这四个字，一天念三遍都能提升心灵的。就是色就是肉眼感知得到的有情的世界，空就是能量的世界，心的世界。如果你每天提醒自己三次，我的生活之中所遭遇到的一切有形的现象，一切人事物，都是我内心的能量投影出来的，一切责任在我。你每天提醒自己三次，心境一定进步吧，对不对？只这句话就够了嘛。那他的前言后语什么，就是佛陀说什么观自在菩萨，就是已经到达能够贯通三世境界的人啊，就是说他能够已经用潜在意识在活，然后呢看到自己的前世跟来世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叫观自在嘛。然后他进入他的深层的潜在意识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就是所谓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都是虚构的，就是我们这世界所发生的，你以为什么运气好运气坏，所有事情都是虚构的，都是能量。说空的话不一样，说虚构是能量，就是这是因为你摄入了这个世界，你只承认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你才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玩出来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内在的能量投影出这些现象的。你内在有一个潜在意识上面的一个比如说能量的伤疤，比如说无奈好了，你就会一直在生活里面找到让你无奈的事情，对不对？就这样的事情，就所有的问题都很投影出来的。所以佛陀就说什么，就跟他的学生舍利弗说，没有什么解脱不解脱的，你发现这些事情都是你制造的就没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嘛，心经的内容就是如此而已嘛。那就说没有什么好解脱的，没有什么好开悟的，你只要认得出都是你制造的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我可能是因为心经让我觉得很感动吧，所以我会之前的课堂里面很用力的讲什么叫负面的心想事成大法，对不对？就是你用错的能量结构就会发生一些那件事情嘛。所以我就觉得色即是空这四个字够了啦，你每天念三遍可以了啦，很能提升心灵啦。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信佛的人，那心经每天念了几百遍，然后心灵没有提升呢？我从来没有觉得佛法比 道法要低哦，我只觉得道家很可爱。就是尹莹他昨天晚上跟我讲个问题，他说庄子很迷人，他说庄子是那种会让人爱上的人。我想能够 我觉得我对庄子就有这种情感上面的连结吧，就觉得实在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童话故事实在是太帅了。那可是呢，就是说这样一个基本盘的东西，我就说佛教要认识到的第一个心经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生活中的现象责任都在自己的心，对不对？然后如果要说八正道的话，正见是一定要的，就是一定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找寻到承认事实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没有办法搞。那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庄子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庄子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法在教人怎么样往里面看，去找到我们可以承认的关于自己的心的种种状态的事实，好不好？所以我说讲这八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了解到正见，感知的很正确，承认事实这件事情有多要紧。好，就是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感触的话，我想整个整条路会走得比较舒服了。那首先第一条，庄子山木篇的空船理论啊，庄子说虚舟，我们白话叫空船。那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生气的一个最原始的结构。那庄子的空船是什么？他就说有一个人在河上划船，他的船被别的船撞了，那船被撞的人一定是颇有一点惊吓吧啊。于是呢，他就回过头看过去，那结果呢，就有下列不同的选项啊。一，选项 A， 就撞你船的是一艘没有人在上面的空船，只是随水飘过来的。那这种状况就是，好比说我走在路上，没有看好那个玻璃门，或者玻璃门擦得太干净，我就不小心撞上去了。那撞上去的时候，我头是不是很痛？不要说头痛了，鼻子也痛，鼻梁更痛，因为眼镜被卡上来。那个痛苦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你的敌人是一个玻璃，你能有多怒？很难吧。如果你的敌人是一个电线杆的话，你能有多怒？就是受的痛苦是真实的，可是它就是在结构上不能变成怒气，对不对？ 你会这样，好痛好痛好痛，像平常在家里面踢到家桌子脚，对不对？那个小指头，你很气吗？不气，只是痛，对不对？那庄子说选项二，就是那个船上是有驾驶人的，那你就会觉得，妈的，怎么开车的？然后这是，然后呢？第三个选项是那个撞你的车上面不但有驾驶人，而且是一个时髦的小姐，而且你骂她，她装没听见。哦，她那个时候怒简直是爆表了，对不对？她说空船就不怒，有驾驶人就怒，然后驾驶人被你骂的不鸟你就更怒。那怒的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头脑很喜欢不承认事实的说，我生气是因为受伤了，不是的，跟受不受伤没关系。你船被空船撞烂了，你也是很痛苦，也是要去修，也是要怎么样，但是就是不能转化成愤怒。那有驾驶人就可以转化，有不理你的驾驶人更可以转化。所以在这里我要请各位承认一个事实，请问愤怒是一个外在的事件还是一个内在的事件？就是在心理结构上来讲，它是一个内在的事件。那我把这件事情换算到我们的人生里面啊，我觉得庄子在说的不但是要从这个方法解消自己的第一个愤怒，另外一个点是说，庄子说如果你能够随时像一个空船一样的活的话，没有人能对你愤怒。他说这是这个招数的最高境界，是你能够活得像一个空船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啊，如果你是一个别人用多大的情绪都不能勒索到的人，人家就不想对你用情绪。这个我们的助教里面，最不惹人愤怒的助教是小芳助教，今天又不在，应该说每天也不在吧，就小芳好像是个灵位一样放在这边。 他不在就这样乱讲话，他打喷嚏躺着都中枪。 我每次，教到庄子的空船论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的说，小芳助教这个人啊，身上好像穿着一件像是圣斗士的黄金圣衣一样的东西，那个圣衣叫做解怒战袍。我那时候还是跟庄子班同学说，我们要不要每个人做一件穿身上啊？就他身上好像穿着一件看不到的 T 恤，那个 T 恤上面有写，正面有写一行字是“凡见此人者，须放弃一切”，然后反面两个字大大的“希望”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人是不能撸的。就说你跟他商量，如果他答应了，他就会好好的做，就很一丝不苟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完美。可是如果呢，我平常说小芳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小芳就说对不起，请恕我拒绝。他不要做的事情，我趴下来求也没有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干脆、很爽朗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人，你对他没有情绪。那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对丁助教有情绪，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一段时间，我跟丁助教关系是这个人啊。你不念他就烂烂的不做不好，你念了他就做得好。哎呀，那他太让人心动了，对不对？每天都在对他怒。那现在丁助教也不理我了，所以我也解脱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我回忆我小时候是怎么学会愤怒的，婴儿时期的那个生理反应的怒不算啊。我有意识的愤怒是这样的，就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玩玩具，不小心磕到头了，然后呢，我如果那个时候我有记忆的那个比较早期的记忆，如果我那个时候身边有大人在的话，我就啪就狂哭，因为你只要狂哭，就有人跑过来说：“哦，乖哦，不痛哦，乖乖乖。”然后，可是如果没有大人在的话，我记得幼年时期的我看到没有大人在，头摸摸就继续玩，因为你没有可以勒索的对象存在的时候，你那个结构上不想怒，因为怒了没有甜头。所以这是人类的一个愤怒的原始意识结构里面塑造出愤怒的一个雏形。所以到了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雏形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其实啊，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愤怒的背后都有一个想要勒索别人的渴望，就是那个渴望，如果你能够清理掉的话，整个愤怒的结构会瓦解得很快。那我说呀，生气的秘诀哈，就是你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啊，他有在一个出版社上班，然后下了班之后就气的哦，就跟我抱怨啊怎么样的，上司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流水账，你天天抱怨也很烦的，你到底怎么回事？ 要他现在一个上司是一个女老板还是怎么样啊？结果那个朋友就讲拍着大腿说，因为他明明可以对我更好嘛。我就说就是这个明明可以对你更好害了你，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要得到更多的时候啊，那个愤怒去不掉，这是秘诀。可是这里又有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要回到佛法第一道正见啊。请问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状况是一个不认真做事做不好的状态，或者有一个老公他是处在一个心花花的状态，你认为你真的可以要得到你要的吗？就是你对一个数学差的小孩生气了，他的数学在这个当下就会变好了吗？你对一个很喜欢动淫念的老公发飙了，他从此以后出去看到美女就不会动淫念了吗？你要得到任何东西的吗？就是我们一开始愤怒的理由都是因为我以为我可以要得到东西，可是脱离了那个被人呵护的童年时代之后，谁愤怒能要到东西啊？对不对？谁谁谁对你不好，你跟他大吵架，从此就会对你好的不得了了吗？就是那个愤怒到底现在在我们这些成年人身上，愤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所以你要能够了解，同学有说发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只是发泄的话，那就是很简单，回家拿个枕头千刀万剐，那不要摆脸色给人看。你不摆脸色给人看，我就相信你是纯发泄。但是如果摆脸色给人看的话，就不得不说你是有勒索的念头在背后，虽然事实上是勒索不到的。就比如说啊，我高中的时候数学很烂，动不动就考个30分，于是呢我那时候也是爱面子哦，就跟家里讲说我要去补习，然后就参加那个什么南洋街那种很大名师的那种数学班，然后很痛苦很痛苦的百般挣扎的补习了2年，我的数学终于爬到55分。就是你知道像我这样自愿要把数学搞好，然后奋发向上搞2年，都只能从30分爬到55分，那一般家人的那些怪毛病啊，我看是就算他就找心理医师谈吧，也是10年8年嘛，对不对？等待期有10年8年。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当下在愤怒的话，代表你不承认什么事实啊。我常常说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当下就愤怒的话，首先是你没有承认这个人是一个只有30分的人，就是你啊在头脑的世界，对不对？你啊硬的一意孤行的把他想象成是一个80分的人，所以看到他表现出30分的人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太失望了，你辜负了我的幻想。能够明白那个落差的那个痛吗？但是那个落差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明明一个30分的人摆你面前，你硬要觉得他是80分，是你不用正见，你不承认事实造成的。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30分的人，请问他哪一天才能变80分的人？痛下决心，每天对神发誓，我要改好，再努力个10年8年，差不多吧，对不对？而且如果你的老公动淫念是因为交感神经失调的话，那个淫念我看10、20年也改不了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办，就不是这样的解法的时候，怎么样都改不了的。所以每当我对任何人生气的时候，我就要问，第一个要告诉自己的是，我还以为自己能勒索到什么，对，我以为自己勒索到什么，能够勒索到什么，这是幻想。然后第二个是，我要向自己的心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用对感知力，明明是一个40分的人，我居然把他以为是80分的，然后天天都硬要以为他是80分的。因为如果你能够承认他就是40分的人，你看一个人就会觉得烂人做烂事天经地义，有什么好生气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承认事实，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承认我在要一个我根本要不到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点上面承认我太高估对方了，高估等于是冤枉了，就明明不是好人，我冤枉他是好人。所以这些都要求自己不要再对外在世界发作， 而是调节自己的感知力，让他精纯到能够承认这个人就是这么烂。那当你能够承认这么烂的时候，事情就解决了。就像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跟人分手的高手。你知道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对不对？他跟他那种谈恋爱谈得很浓情蜜意的对象哦，在分手的时候他都是很平静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人他的本领是这样，就是当他在一个生活里面发生一些摩擦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啊，一般的人在一个爱情关系里面都会摆脸色啦，或者是闹脾气啦，对不对？那个人的脑子里面哦，是好像是有一张清单，就是他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清单，是我要的幸福的两人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是对方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在经济上要稳定，要能够时时呵护我，然后当我有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会能够愿意陪伴我或怎么样，他有一个内在有一个这样的清单。然后当然也可以说，因为那人是摩羯座的了啊。然后呢，当他生活中发现摩擦的时候，他就把他内在那张清单拿出来，然后跟他眼前的这个人做表格上面确认。然后呢，发现那个人不到80分，他就跟对方很好，态度很好的讲。但那段时间他是很冷的，很平的。他就对他讲说，他就跟他的对方讲说，我跟你相处以后，我意识到我对生命的渴望是有这些内容。那你不给我，你不想给我，我都不怪你。但是你可不可以放我去找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不用生气了，对不对？他自己很清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然后对方不能给什么，就整个过程是可以这样顺顺的过去的。那就是，也就是说，在一个情感生变的过程里面，我有看到有人气得半死的，但是也有看到有人就这样平平静静在家里面这样写功课一样，然后就拜托对方跟他分手，然后谢谢对方。这样都是有的，就是当你能够承认事实的时候，事情都好办。所以这个是第一条要注意的，好不好？所以那这用这一条，后面七条都先不讲，用这一条，你觉得你的愤怒可以消灭多少？就真的做到承认事实的话，就硬的去要求自己要承认事实的话，其实会消灭很多了，对不对？好，那再来讲第二条啊。我觉得这庄子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的书啊，里面有很多这种关于心理结构的描述。然后呢，第二条很有趣啊，就是庄子在大宗诗篇里面有一个段子是在定义什么样的人是真人。然后呢，他就提到真人是一个弱不足而不成的人。哎呀，这句话好，我觉得读庄子读了10年，终于觉得这句话实在是让人心里头暖暖的。弱不足而不成，就是这个一个真人在生活上面的活的方式啊，是表现得好像他功力很不够，所以就撑不住了。你知道，就是人呢、啊，有的时候是，当然换一个讲法叫做螳臂挡车了，就是说自以为自己哦可以面对这个困难，能够去拯救对方，所以反而让自己变成受害者，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我跟那个阿舍助教要来一个他的故事哦，就是说阿舍助教他从前离婚的故事，是说他从前他跟他先生原来过得很幸福的，可是后来他的婆婆啊好像有经济上的困难，然后就来投靠他，于是他先生跟他的两个人世界就多了一个婆婆让他养着。那婆婆也对他很好，因为觉得这媳妇真是太能干了，实在是太好了哦，我有这样的困难他都愿意照顾我、收留我、包容我，所以婆婆也是很喜欢他的。可是过了不久之后是大舅，是不是婆婆的兄弟，老公的弟弟啊、哦、小叔啊、哦、然后也来投奔他了，因为这人太好了，这乐山号是开粥厂的。然后生活上的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终于有一天，老公说也不上班了，然后也来投靠他了。然后他也就只好离婚了。就是那个爱情是这样消磨殆尽的。那但是就这个故事，就是说，当然我认为我们人啊，如果是希望自己的心好起来，当然是要内心很坚强，不要乱受刺激、乱动情绪。可是要弱不足，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气不死你，你也不用去挨他呀。就是要 行为上就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我就是很脆弱完全撑不住的状态，就不要去撑，就不要装强，任何事情都不要跟。那像我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是加害者啊，就我把一个人气到很痛苦的状态过，那我就觉得那个人为什么要那样跟。就是有一次我在淡水坐车要来台北教书啊，肚子上了车就发现糟糕糟糕糟糕，忘了先吃点东西垫肚子，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然后呢就在捷运上面呢从包包里面偷拿出一块饼干往嘴巴里一塞，就这样一瞬间的小动作让对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看到我的这个小动作，然后呢就从红树林站一直坐到双连站，那女人的表情都是处在完全的月经痛的表情。然后呢等到她撑到双连站才说，先生难道你不知道公车上是不能吃东西的吗？然后我就回答说我知道。然后他脸色就更难看了。我就说这种事情哦，如果你在网上拿出饼干第一瞬间你说先生不可以吃东西，要说你就不用气那么久了，对不对？ 你就会气他。 但是呢就是撑住了，所以就痛苦了。就是我就想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啊，都是第一个当下你有反应的话，那个反应是最健康的，它不会变成愤怒。就比如说在超级市场哦排队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很白目的太太忽然来插队，哎，快说！哎哎哎，我先来的，我先来的，就这样叫一叫。我先来的，我先来的，让我排啦。对，就这样讲一讲，就是，但是你那个当下就这样吼一吼啊，你不气。可是你让那个太太嚣张兮兮的站到你前面来霸你的位子，那你心情就坏了嘛，对不对？在撑不住之前先发作就不必生气了。弱不足则不成，就是你觉得一个人讨厌，对不对？因为很多人的抱怨都是说什么，哎呦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让我听他吐了三个钟头苦水苦水，不要听三个钟头苦水啊，这一分钟我就说不行了再听我要上吊了，对不对？就那个因为我已经我练庄子已经练到这种，就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好也算不算交情话，有一个朋友他说话很无聊，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跟他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我走出电梯跟他讲说，我刚刚在电梯里面听你讲话，从一楼听到十楼，我差点就在电梯里面抹脖子。就是你到我家以后乖乖看电视，不要跟我聊天了，因为你跟我聊，我怕从十楼窗口跳出去。就是只是一个人讲话无聊，我都可以哀求他放过我，不要撑。因为真的听那个无聊人讲无聊话，听久了会生气的哦。所以就是任何时候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的心的坚强度就是这个事情再发展下去会有一点难过了，你赶快掉头就逃，而且理由很简单，甩下一句再听我痛苦再讲我痛苦，就这样掉头就跑。人家一开始会待在那边，然后之后他会稍微少笑两小笑两句，也不会受什么重伤，因为我常做这种事，所以我知道人家都是傻笑两句都傻笑两下都不受重伤的，掉头就跑。就是我买东西是这样子，我跟人吵架更是如此。就是我有一次那个屋顶我楼上的那个邻居太太哦，在偷偷趁下雨的时候洗阳台，然后水都溅到我家阳台来，然后呢我就上去想跟她抗议嘛，那我按了电铃她开门就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我刚要讲她就讲一大堆解释的话，意思就是说我都没有做错事这样子，然后呢我看她那个态度我就想说，哎，这个话如果我跟一个人哦，在对方完全不想觉得自己有不对的情况下跟人家继续辩论下去的话，我会受重伤，哎，对不对？所以我就在那个当下忽然之间退了两步，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那个我现在才发现人也是根本就不想听进我说的话的人，所以再见再见再见，没事，我就找了就跑了。然后他来开着门就他很闷啊，那至少不是我闷嘛，我当场就逃了。所以任何时候可以生气之前，你都要想到是不是这时候可以先掉头就走了，就不要去撑过那个痛苦的过程，多少地狱是人一脚踩进去的，对不对？不要不要踩进去，就我不入地狱也没有人需要入地狱。 所以要练习撑不住，好不好？一定要记得撑不住。还有就是教小孩，对不对？如果你明明晓得你的人生体验是跟他啰里吧嗦一大堆，还换来一个臭脸的话，你就不要啰嗦了，是不是？如果你啰嗦一大堆，他痛哭流涕的买东西请你吃，那你啰嗦。但是问题是好像要不到，对不对？就是不要弄到这样子伤自己哈，所以要练习撑不住。就是道家的人都是好脆弱的，很矫揉造作的脆弱。就是其实我还在我自以为很多事情我还在坚强，但是不行，道家人要耍脆弱，随时都要表现得很脆弱，一点累也不行，一点饿也不行啊，就是要记得不要紧，好不好？这是第二招。然后在生气以前就要先发作啊。然后第三招呢是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其实是赛斯资料讲得更清楚，只是庄子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所以我两个一起讲啊。就是呢，庄子在《渔父篇》里面透过老渔夫这个人批评孔子的人格嘛。那他一开始前一段批评是说孔子这个人哦，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心中充满悲愤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我抱着一个救世的理想跟热忱，我是好心来的，可是呢，没有任何君王愿意接受我的教化。就是那个时候孔子心中的悲愤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老渔夫呢就试图告诉孔子说你的这个悲愤是怎么来的，可是呢孔子就完全听不懂任何一句话，就大概这样。这是第一段的内容。那这一段的内容呢，老渔夫是这样子讲的哦。那我现在用赛斯资料讲法，就是赛斯资料是说，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没有抱持着任何的希望的话，那这个我的 A 项哈，没一个对个生命没有抱持任何希望的人，就是随波逐流混一天算一天的人嘛。那这个在英文好像叫 hedonism 之类的，就是说消极享乐主义的人，就是混就是了嘛。那如果你对着世界怀抱着某种希望，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希望的话，这叫做理想主义者。那么一开始的孔子他可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希望我能够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想，基本上并不能叫错，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实践自己的理想的过程里面用了不够正确的方法，让自己屡遭挫败的话，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因为挫败，那当然庄子的成功学就是不可以影响你影响力范围之外的人事物，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不用讲解释，大家都听得懂，对不对？就是这个人不会听我的话，我为什么要讲他，是不是？那我的原则就是说，以我来讲的话，就是凡是我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这个人这个事情是我的影响力范围之外的，那我就会照庄子说的坚决的做到不想不碰不起情绪，因为不是我影响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就不归我管，对不对？就是 none of my business， 所以不想不碰不起情绪，这是一定要的。可是呢，孔子就是一开始推行他的理想的时候，他没有去搞清楚那个对象是不是愿意接受的，然后他跟对方发生了撸的状态。那撸的过程他会很累，而且最后的结局是让他挫败的、失望的。然后当他累积了这种挫败跟失望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叫做不相信自己的理想有可能成真。我在庄子课的时候常常说，如果你哦，如果你的愿望是世界上面的植物都能快乐的生长的话，你最好哦，在你影响力的范围里面，阳台啊多种一点花，屋顶再多种几个盆栽，就是在你的接触得到的范围里面，让一切植物欣欣向荣，这就是你能做的。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去路上举牌子说什么不要滥垦滥伐亚马逊丛林、啊就是说那个太远了，你管不了啊。你住亚马逊，当然 你家前面那块地归你管了，但是如果你 不住亚马逊的话，我看你也是管不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那边大声疾呼一些你没办法影响的事情，然后结局是让你经验到你不能影响，你就会形成第二重信念，是我的理想不可能成真， 大家都不愿意接受我的理想。其实如果你在你家里面、哦、种植物种的欣欣向荣、哦、家里面 又有番茄又有苹果，就什么东西都长得好好的，你朋友到你家来就会受你影响，就会觉得哇好赞哦这个人家。其实这时候就会从你的影响力的原点发挥出有效的影响力，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同朋友之间都谁说哪一家餐厅好吃大家都冲去吃啊，对不对？就很有影响力的。就是从你的幸福开始影响别人是很容易的。那但是要去打太远的东西就没办法。但是就是孔子就一开始就想打太远的东西，所以呢他在打的过程里面累积出的第二个信念是我的愿望不可能成真。那你又有想要让世界好起来的愿望，然后又有一个不可能成真的信念，那加在一起形成的东西叫悲观主义者，就是你就变成随时都在感觉很悲凉。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啊，这就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了。然后呢，当一个悲观主义者活在悲观之中的时候啊，他容易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开始邪恶外部化投射，就是都是因为那个谁才会害我的梦想不能成真。他开始会把邪恶的东西在外面的世界看到，然后当他把外面的世界看成很邪恶的时候，就这个比如说以孔子的故事来讲，就这个昏君啊，有个奸妃迷惑他，所以不听我的话行仁政之类的，就当他有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的时候啊，那个人的意识会接下来去合理化他的存在。那个合理化他的存在的意思结果就是他开始可以用很夸张很凶狠的手段去消灭他认为的假想敌，因为他把他看成是坏人，所以他觉得坏人我是有权利制裁的，所以就开始用凶残的手段出手了。那这个时候用了凶残的手段的时候就变成狂人了。那这个世界上面，我想很多人都是理直气壮的觉得什么人应该受处罚，什么人应该被消灭，就是有时候在这个道德观太强烈的时候产生了这样连锁反应的时候。可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记得一件事啊、哦，一般的为非作歹，比如说什么杀人放火被警察追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为非作歹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的邪恶，而是因为他的无力感，因为他不相信依循着正常人正常的手段能够得到他要的幸福，是因为他的绝望跟无力感他才会为非作歹的。因为如果你要说我的话、哦、我会觉得我如果要钱的话就好好工作赚钱就有了嘛，对不对？而且我工作又开心，我干嘛要为非作歹？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需要去伤害任何人啊！就当我的梦想时时都可以顺利成真的时候，我干嘛为非作歹？为非作歹一定必须是他的正路都已经在他心目中已经死光了，才能为非作歹的吧？对不对？所以，那如果说是像是以世界上面的历史事件来讲的话，像德国的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存在邪恶外部化投射，对不对？然后对这个犹太人这伙人、哦、在一个国家里面大搞特搞、哦、掌握权力掌握经济，他看着实在受不了，他觉得不消灭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变成就造成这种大屠杀的事件。那又或者是说心理学家会说这个人因为小时候他想要走艺术路线，可是艺术不被人家肯定，对不对？所以就从凡是看到那个因为他画的画都是超级规矩的那种画，所以他凡是看到那个艺术家如果是走偏锋，就是很新潮很 edgy 就是很前卫却受人喜欢的作品，他简直是嫉妒到发疯了，所以一定要去统一消灭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力感爆发出来的狂人是庄子认为的孔子。那庄子认为孔子的天谴是什么呢？那是在别的篇章里面，他在那德充符里面讲的。他说如果像一个人、哦、已经因为被自己的无力感跟失望压到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的时候，居然还得到群众的掌声的话，那他就没救了。那孔子是真的是历史上的赢家呀，对不对？今天还是至圣先师啊。可是庄子就在那个周朝的时代就做出了孔子灵魂死亡宣言，就他在这么搞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悲愤会博取到同情票，那个同情票可以维持几千年，他赢了，所以他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在家里面，你看哦，家常中有些人，对不对？他也是因为他的悲愤，变成一个那种严厉的用道德去指责周遭的各种不平事件的人。 然后他的这个悲愤，有的时候他周遭人还会说，哦，这个人是正义感很强，或者什么你妈妈是为了你好，对不对？就是有人帮着他，有人帮腔的。就是当一个人已经是代偿再代偿再代偿，变成一个凭着一股悲愤的情绪在做善事的时候，还有人说他这样很对的时候，那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不要说怎么样从狂人走回来，那狂人他再得到别人的掌声已经没救了。但是在我们自己可以承认的事情的承认事实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很谨慎地做到一件事，就是凡是在我影响力范围的事情，不碰不想不起情绪，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好不好？因为你一旦对那种你不能影响的事情出手的话，那个反弹出来的挫败感不得了的，这整个人格结构会损坏的，好不好？所以你从此以后，我们要练庄子的话，从此以后要跟任何人吵架的话，就是说，哎，这个某某某啊，如果我接下来花个五分钟把你的缺点大力的数落一番，你会很高兴，然后请我吃饭吗？然后对方说不会，那就没事了。哦，对不对？就是要这样子，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就是你确定你，因为人家会高兴的请你吃饭，才代表他真的接受了你的意见。如果只是勉强听下来，然后最后也没有任何表示，就装死装死，代表你也是力气白花了，也是会受伤的。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律不准出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庄子心法。说简单是真简单，谁不知道？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天天都在犯啊？有啊。所以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什么道法佛法，一个正见一点都不难实践，就是承认对方是不愿意受你影响的人，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大家都不能承认，对不对？所以就那个佛整个佛法修行的那个最第一步，你踏不上去的话，就没办法了。因为八正道的话，我第一步就已经练十年都练不好了，那后面七道我也觉得说算了吧，就是。但是这个第一道至少要踩踩看嘛，对不对？所以承认事实啊，一定要练习承认对方不是你能影响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班上庄子班的时候，对不对，就会看到有一些同学的表情有点惨然，就是他明晓得他爸妈不要听他的话，可是他在家里面就忍不住要劝啊，对不对？就是会说，爸，你这个不要这样好不好，那东西不要吃，这个太油了不好，对吧？对，就明晓得对方不要听还是要一直讲。那爸爸妈妈不会听，老公会听吗？太太会听吗？啊，那也是，我跟你讲，会当你老公跟太太的人呢，以宿命论来讲，都是你灵魂世界永恒的敌对者。对，就是那个敌对不是一生一世的，是永生永世的啊，所以就，对，所以就算了，就是不要了啊，不要去惹。那至于小孩呢，我的原则都一句话，你比小孩快乐100倍的时候再来说话，不比小孩快乐的人没办法教小孩。所以，就这些事情就放过去啊！所以要练习在这个事情上面承认事实。然后，下课时间到了哈，我被赶走了哈，因为我们这班是助教做主啊，我也没什么权利。